半年快要结束了哈，还有几周，今天是第六个月，六月第一周主热，第一跟第二周主热的话呢，我们会上十戒，第三、第四周主热，我们会上天国八福，然后那个月如果有五周的话呢，对一些今天当来弟兄姐妹呢，我们会上有关圣经五悟跟五谬论。好，来，我们先达到活页第一页来，达到活页第一页。好，这次就左右来，一人念一节，把这个十戒大概过一遍来。先开始念，左右来，左右念。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不可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你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当孝敬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上帝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你的邻舍，不可贪恋你邻舍的房屋，不可贪恋你邻舍的妻子、奴仆、婢女、流女和其他一切所有。好， 好，念好了啊。好，因为待会我们这崇拜会我们会再念，所以大家先念一遍先。好，来，我们看那个语境，第二页，来，第二页。好，我们一起念那个中文的，Can you just can read in English? OK， 来，第一个语境，十诫的重要性，来，神也的清晰关系，来，第二个你们念，十诫的重要性， 符合神要求， 十诫的重要性， 满足神的要求。 好，我们会把这个以下的这个十诫的重点呢，有关十诫的重要性呢，是从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二节里出来的。所以牧师每一次是从二十章的出埃及一章到第二节里面，已经理了八个重要性。今天我们进入第九个重要性，而第九跟第十个重要性呢，它会比较多一些东西要解释，所以可能我们今天就可能只能够上个三分之二的第九的重要性。好，来，我们一起来念啊，弟兄念第一个重要性，姊妹念第二个重要性，我们把这个八个重要性念一遍好吗？来，弟兄起，神对，是以被神救赎的子民。姊妹来第二个， 十诫是为了表明神 与他自己子民的关系。神是以十诫使他自己的百姓得真自由。神亲自说话。好，我们今天进入第十个来。不是第十个，我们进入第九个，对不起，第九个。好，准备好，来，我们一起来看。第九个重要性，来，请一本。这一切的话。这些话是怎么形成的 ？The formation of all these words. The formation of all these words. The formation of all these words. 能不能把它填下去？第九个重要性，这一切的话是如何形成？好，我们今天会学 A 第一个地点，这 A， 然后我们会进入 B 第二个方面。我们会进入 C， 本来还有一个 D 的，没有办法，我们下个礼拜才教。来，第一个，你看这个现在打开你们最小两个圣经，你们看第一页哦，活页第一页，神那黑字，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人之家领出来。 好，我告诉你们，在原文吩咐有没有出现？神吩咐的吩咐有没有出现在原文？ 没有。 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是应该讲什么？神说这一切的话，说，明白吗？这里没有吩咐。你看英文的 ，And God spoke all these words, saying， 没有吩咐，没有吩咐。好，来，所以我们就围绕在这个这些话呢，它是如何形成的？第一个，上次我们学过，这个也是在这个第一个重要性，这个是在对不起，第七个重要性。God spoke once， 神 ，God himself spoke once， 你们写了吗 ？Children， 我听你讲，你们写了吗？神亲自的说话。这个话呢，这十诫呢，神说了多少次？ 一次， 再搞清楚 ，once 只说一遍 ，one time。这十诫神亲自他亲口说一遍。好，来，我们连学三个来。When God speaks， 当神说话。When 第二 A， 这第一节的 A 的第一个部分，当神说话。When God speaks, it shows 它表明什么？当神说话表明什么 ？It shows， 我另外的颜色比较好。 OK， 我的手都水，好，谢谢。你吃饱了哈？ It shows the。当神说话表示什么？当神说话 ，it shows the authority of God。当神说话，表明了神的权柄。我待会给你们总结，以经文总结。你们先看一遍。When God speaks, it shows the authority of God。当神说话，显明了表明了他的权柄。好，第二 ，When God speaks, it shows the power of God。神的能力。第一，当神说话，表明他的权柄；第二，当神说话，彰显了他的能力。这两点，好，这是出于神的。那神跟谁说话？跟人说话，人要有回应。When God speaks, no man can void。就是取消，去扭曲。When God speaks, no man can void or refuse， 拒绝、抗拒 ，or against。当神说话，没有人可以取消，没有人可以违背，没有人可以抗拒神所说的话。要小心，所以神没有人可以去抵挡，没有人可以去拒绝，没有人可以去反对神所说的话。因为神是依着他权柄跟能力说话。来总结两节经文，写下来，从哪里理出来的？第一个是诗篇33:8。好，来，请马兵姊妹，你给我们念诗篇33:8。好，第八、第九。这里有很多经文，我只给你们大家给你们出经文来。诗篇33:8-9。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定就定。 好，谢谢你。When he spoke and it came to be, he commanded and he stood firm。很多时候我们会把焦点放在第九节，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吗？我们一般比较熟悉这些经文，但是我今天把你们带着一个焦点，你们去看第八节。你们看第八节，你们请念好吗？一二念，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所以你要看见它有一个前提，因为第九节是一个因为一个的，它有一个原因 ，there's a reason。第九节是一个原因，那为什么有这个原因？必须有一件事情发生嘛。所以第八节他讲说什么？愿全地的人都敬畏呀！当神说话的时候，一定要有人回应。所以我说，神说话代表神的权柄， 神说话代表神的能力，所以人怎么回应？人要敬畏耶和华，而且人要惧怕他。这惧怕跟敬畏是有一个意思，是爱神的意思。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因为为什么？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这个是代表神的主权写下来。这句话是代表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of God。诗篇第八到第三十三八到九代表神的主权，所以当神说话，人要敬畏他；当神说话，人要惧怕他，因为他一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事情就成了。这代表神的主权。好了，第二个结论，神亲自说话，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神说了这些话，这十诫里面说了这些话。还有一个经文，我们要看到，我们看到神的权柄，神的权柄，神的权柄，权柄 ，the authority of God。这个是一个结论。好，有很多处经文，我们今天看一处经文，看耶稣的马可福音 Mark 一章二十二节，一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好来，我们请其他哈，因为会很想念他，我很难看到他。来，请你念一章二十二节，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 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众人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教训他们，正像有权柄的人，也像文士。 好，谢谢。神用什么样的形式来到跟人，像教导人他的权柄，他以他的权柄，神的权柄。所以神说话代表神的权柄，神说话代表神的能力。当神说话，没有人可以去反对，没有人可以抗拒，没有人可以去拒绝，或者 是当着没有回事。所以这就是总结诗篇三十三八到九跟马可福音一章二十二节。耶稣基督是以他的权柄来到做教导。好，这个是第一部分。You got done. But first, have you written?好了，那我们先看第二部分来。Are you done? 好，来第二部分，十诫什么形成？神亲自说话，说一遍，只说一次。好，我上次跟你们谈过，十诫是摩西写的还是神写的？ 神。 你们不确定，摩西也是神？ 神。 我跟你们经文很清楚，看见是神亲自写，一次写一次，写两次， 两次 都是神写的，摩西没有写，搞清楚，摩西没有写，所以是第二个我们要看的 ，God Himself wrote two times， 神两次，神亲自的写下这十诫，两次都是他写的。摩西没有写，没有奉献。好了，我们来看经文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怎么形成。除了他亲口说，他也亲自写，因为我们今天提到这句话怎么形成，这句话怎么形成，神亲自说话，神也亲自写。好，来我们看第一次呢，他写的时候呢 ，B.E. 出现在什么经文？你们写下来，出埃及记 Exodus。三十一、十八，然后，对，这是第一次出现。好，孟晨弟兄，来，请你给我们打到出埃及记三十一、十八，给我们念一遍，然后三十二、十五、十六，给我们念一遍，来，请你。 出埃及记三十一章十八节，耶和华在西奈山和摩西说完的话，就把两块法板交给他，是神用手写是吧？ 好，谢谢你。啊，还有十五、十六来，三十二、十五、十六。 三十二章十五节，和 从心轮之下身，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把这两面球，这面那面都有，是神的工作，是神学刻在法上。 好，谢谢。来，请 Jackson 念31-18节，然后请 Jacob 念32-25-26节。 31-18节 ，Jackson 先，然后到Jacob， read for us Exodus 18节。 And he gave to Moses what he had furnished Israel on the Mount Sinai, the two tablets of testimony and the law of stone written with the finger of God. Finger of God, okay, 好。十五十六，三四二十五十六。找到吗？ And Moses said to the father-in-law.Because the people come to me to require of God, when they have a dispute, they come to me and I decide to do one person and another, and I make them know the statute of God has lost. Okay. 32. 好来，我们把一些重要字圈起来，来 ，children。back in here, just follow. 我们先看31-18节，耶和华在西乃山跟摩西说完的话。好，来，把两块多少块？ 两 块法板。下次我们会提到这两块法板，交给他。好，最后句话是神用指头写的石板，神写的，看见吗？圈起来。神写的，神用他的指头 ，the finger of God，the finger of God。好，来看32-15-16节，再打另外一页32章 ，Chapter 32, verses 15-16。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下次我们会讨论。正面跟那面都有字哦，而是神的工作，使的也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看见吗？好，这是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两块法板记载是神亲自写的，然后因为被摩西摔碎了，好，摩西摔碎了，所以呢，第二次呢也是神写的，还经文来出埃及记。34章第1节，因为当时刻以色列人拜金牛犊，所以呢就把法板摔碎了，摩西摔碎了，然后神又在亲自写。34章第1节，然后曾经出现在 Deuteronomy 生命记第10章1-2节，第10章1-2节。Okay, I would like Alice to read out to us chapter 34, verse 1. The Lord said to Moses.好，来，谢谢。Then, watching, Amy, can you read to us Deuteronomy chapter 10, verses 1 to 2? At that time, the Lord said to me, cut yourself 2 tablets of stone, like the first, and come up to me on the mountain and make an ark of wood. And I will write on the tablets the words that you are on the first tablets that you wrote. 好，谢谢。好，来，现在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们先来看34章第1节，来，我们一起念，一二念。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造出两块石板，和先前你摔碎的那板一样，其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把我圈起来，我要写在这板上。好，当时刻上个月我跟你们提到，如果你们看34章27-28节，好，摩西禁食40昼夜，有啊不吃不喝，所以我们就以为是说他写什么，他确实写，但是他不是写十诫，他写什么？他是写那些的典章历例，是当时刻 出现在当时的从一至十六节开始的。之前你看，我们现在看来《生命记》十章一到二节。好，《生命记》十章一到二节。Deuteronomy chapter ten, verses 1-2，找到吗？我们请念一二念。 那 时， 耶和华吩咐我说：“你要从主那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上山到我这里来，又要做一幕为据。你先前的字在哪里？记上的字，我要写在这板上。你要将这板放在会幕中。” 好，这是《生命记》第十章。生命记第十章。好，对，刚刚跟你们说的那个出埃及记呢，34章是上次给你们念过的27、28节。那里呢，他说呢，摩西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也不吃也不喝，所以呢，他写下这话。这些话呢，不是十诫，这些话是从第十节一直到25节这些的律例典章，所以搞清楚就知道，两次都是神亲自写的。好，现在我们进入比较深的，神如何写下这十诫？ 用手指， 神如何写下这十诫？ 一个 神写，我们知道神写的，所以我们来到去探讨这个方面，神亲自写两次，神如何写？ 用手指。 手指，英语 ，the finger of God. If I ask you, how did God write the Ten Commandments? By the finger of God. Like the finger of God, the finger of God. 这里呢是单数，不是复数，这个是 singular, not plural. Or it's called by a finger of God. Okay, 神的指头。那在圣经里面你要注意，如果神用我们人一般所熟悉的眼睛啊、鼻子啊这些来描述一些事情，这代表这个很重要。你还记得当那时候神要灭索多玛和蛾摩拉的时候，他里面有没有看见这些字不断出现，神亲自观看，有吗？然后神要在施行以洪水来审判世界的时候，神观看什么？所以这些，如果这些事情发生，如果神是用他眼睛的观看，他看见的，其实是神是不需要写到这样，他不需要要给我们加强他的意识。就比如说在所罗门圣殿的时候，耶和华讲是什么？我的心我的眼目在这个圣殿，你还记得吗？好，这些的事情出发现就是给我们知道它的重要性，它不单指一般的事情，它比一般的事情更重要。所以这里只能说手指就是神用手指来写，用手指来写是代表什么？What do you mean by the finger of God? 这个 金子， 我要擦掉，我要解释什么叫做用手指。好，这里呢有出现过的。你们现在打开出来几句。第八章十九节。第八章十九节。好，找着吗？我们请念来一二念。 刑罚是律法的手，这是神的手段，把我心里的意。 这是神的手指。好， This is the finger of God. 谁说这句话？基督徒吗？你是猎人吗？谁说的？所以这些是外邦人，外邦人可以看见这是神的手指所做的。那为什么他可以其实可以讲，哦，这是神所做的？为什么外邦人要指向神的手指所做的？知道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事情，对他们来说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神亲自用他的手指做成，但时刻是背景是什么？十灾，其中一灾 记得吗？所以这个是神的手指所做的。所以对着外邦人来说，神也是要给以色列人知道，这个实在的发生呢，这个是 the finger of God， 神的手指所做的，代表什么？表示什么？ What does it imply？ Great power， 神极大的能力，神极大的能力。所以十诫用手指所写的，是神极大的能力写下这些十诫，一模一样。当时刻神用极大的能力来到和使这些的把这些的灾难临到这埃及国，这是神的手指所做的。It show the power of God, great power。不单只是说 power， 是很大的威力无穷的能力。我写威力无穷，指向神有大有能力、无所不能的上帝。好，如果是有这种大有能力的彰显，神的威力无穷。神的威力无穷，如果彰显神的威力无穷，当时的行法术人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害怕。 他们没有办法做，看见吗？他们没有办法做神所做的事情。所以告诉我们什么？当神彰显他的威力的时候，威力无穷那种大能力，神的能力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去抵抗神的能力。如果任何一个人去抵抗反对神的能力，等着死。这个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那个信息，没有丝毫的一个势力可以去反抗抵抗去 stop 去停止这些神的能力，因为他是用这神的手指所做的。这表明实践，清楚吗？这第一个。好，来，在新约圣经，在新约圣经也曾经出现过手指，但是呢，如果不熟悉看英文圣经的，可能没有意识到，其实呢，它有出现过这个神的指头。好，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在耶稣四本福音书其中一本书，写下耶稣用手指做些事情。 路加福音。 不是他在地上画画哈，不是那个，不是那个。 路加福音。 好，来打开，这是第一个，看这个 ，second 来，路加福音，十一章十九到二十，路 11:19-20， 英文圣经就很清楚，有写有关这个耶稣的手指。好，来看念十九二十，来一二念。我若 有 靠 着 神 呢，这样他们就要 断定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上帝的命 赶鬼， 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 好，英文的来用children and teenager, can you follow and read together? One, two, read. And if I cast out demons by Jezebel, and by whom do your sons cast them out? Therefore, they will be your judges. But if it is by the finger of God that I cast out demons, then the kingdom of God has come upon you. 你看见 the finger of God 吗？OK, do you see the key finger of what? 哪来在哪里呢？二十节，我若靠着神的能力，那神的能力在原文它是神的手指，它英文翻译的准确，原文确实有说的神的手指。所以呢，你看神的手指如果去把这些邪灵污鬼赶走，代表什么？神的国降临。这个是很严肃的事情，这个不单只指向神的能力， It also show great神的主权， The sovereignty， 神很大的那个主权在那里当中，因为神的 神的国可以临到 the great sovereignty of God, the great sovereignty of God, 神，伟大无比那种的主权。所以第一是神 great power, 第二是 great sovereignty of God, 因为他指到说神的国要降临。The kingdom of God will fall upon you. 神的国要降临，所以这个不是一般我们可以想象的。所以人必须要了解，我们没有办法想象说神的能力大到什么一个地步，因为我们自己非常有限的。即便我们知道，我们也没有办法怎么深刻的意识到。所以我们只能够知道是说神的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他的能力无穷尽，然后他的主权也是无穷尽，大得不得了。好，这个要给你们做了一个总结。好，有关神亲自写下两次写下十诫，而且是用他的手指所写的。好，延伸的哈，这个神写在石板，我们说的 Tablet of Stone。当来到耶利米书的时候，同样一个手指，神没有再写在石板，神写在哪里？ 心里。 对，神写在我们的心里，请翻开。耶利米书三十一、三十三，就是玛雅。耶利米书三十一、三十三，同样一个手，同样一个手指写在石板，现在要写在人的心上。好，找着吗？一起念来，一二念。 耶和华说：“日子将来。” 耶利米书 三十一章， 一二三，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阿门。好，你看清楚这里啊，同样一个神的手指写在石板，写十诫。现在他要说，他要把这些律法，就是神的话语，现在要写在人的心，而写在人的心。接下来句话是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神要这么做？ 我要做他们的神， 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是什么样一句话？ 立约。 这个是立约的，这是 language of covenant， 这个是个立约的话语。所以神用他自己的手写下律法，以便他跟我们有一个永永远远这个约，这个关系是不能够被砍断的，明白吗？所以神的爱你看见吗？我们有意识到神的爱吗？这个就是神的爱啊！你现在要看一看呢，我们进入注意部分，我们要结束。石板是写在石头，现在写在什么？ 心。 心代表是什么？肉做的。 It's a flesh, it's soft, 是软的。石头是硬的，你看到两个区别吗？你有看见神的能力吗？神可以写在硬的石头上，神也可以写在软的心肉心上。所以 one is hard, one is soft, 神都可以做。有没有看见神的大能？有没有看见？你明白我讲什么吗？比如说我可以写在板上，我不一定可以写在呢一个蛋糕，我要很软的，我要写一个字是很困难，人有一个困难，但神没有，那刚写神的能力。所以最后我们要看来这个石板是什么，为什么要写在石板？ Why table of stone? 为什么要写在石板？为什么不可以写在动物的皮，用动物皮来写？那为什么呢？不要呢？写在树枝上、树木上，为什么要写在石板 ？Table of stone, why? Unbreakable. Unbreakable. Hard. Okay. Right. It shows.Permanent, 持久性的。神当时可以用石板写下，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些的话，和我写给你的是一个 last forever 持久性的，或是永久性的。 永久性 permanent。Why write written down in the table of stone? It shows permanency, permanence. 第二 ，durability， durability 就是呢，耐用性的，很耐用。好，当时刻有一个背景，为什么要写石头？所以人不能 ，man cannot。第一个 ，man cannot erase。人不能够擦掉，人不能够去修改 ，modify。人不能够修改，人不能够加添，人不能够去删除 ，subtract。人不能够减删除，所以要神亲自来写，不要用摩西来写。你知道什么原因吗？神不要人去擦掉，神不要人去修改，神不要人去增添加添，神不要人去减去。除了彰显这个是永久性的，也是耐用性的。 为什么人对摩西把那个石头给弄坏了？ 哦，对，我们要去探讨为什么摩西要这样做。好，那是另外一个 aspect， 因为罪的关系，那时候摩西发现在他们以色列在拜偶像。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因为时间不够，下次我们会再谈，这个。这两块法板呢到底是怎么样，我们今天就谈到它形成，这形成的形成写在石板为什么这样，你告诉你们了。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要去背信。好，待会你们分享的时候，你们可以照这里分享到彼此代祷，彰显神的能力，神的主权，神威大无穷的他的神国降临。好，我们站起来，我们要做个结束祷告。好，我请刘弟兄，你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来。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你的主日，我们众弟兄姊妹来到你的殿中，聆听你的仆人的教导，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中，借着你的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多么的，你的律法让我们知罪，让我们知道唯有借着你的宝血才能够涂抹掉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请你就借着下一周的时日，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活出你的命令，让我们彼此相爱，让我们更多的激发我们的爱心，勉励我们行善，活出你的荣耀，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好嘞，我们小朋友们过到去，对吧？